护法中安立四句来说明诸事与变计的关系。好，第一种是变而非计，这是指无漏的诸事以及有漏善事，能够周遍广圆一切境界，而没有嫉妒执着。第二是计而非变，这是指有漏的第七事，有嫉妒执着，但是它不广圆一切法。第三是异变异计，是指有漏染污的第六事，它能广圆一切法，又有嫉妒分别的执着。第四是非变非计，就是指有漏前五事以及第八事，他们不能广圆一切法，而且也没有嫉妒分别。好，这个是护法中安立的。品类众多，说为比比。变计心有众多的品类，所以说是比比变计。好，在成唯识论的后面的文，将变计心分为两种，多至十种的品类来解说。所以说品类众多，所为比比。为能变计虚妄分别，这是说明变计心的自体是能升起变计的虚妄分别心。成唯识论述记说，变计心就是一切能升起变计的依他起信心。护法中认为，唯有第六世能够周遍嫉妒，第七世虽然有嫉妒分别，但是它不能周遍一切境界，但是呢，也可以说它是遍嫉的种类，因此护法中说，第七与第六世都是能变计心。分别，原彻书中的分别是虚妄分别的意思。在成唯识论论文全句是，即有比比虚妄分别，遍计种种所遍计故。从这里开始就解说颂文的第二句，遍计种种故。要注意前句颂文的有比比遍计的遍计，是指能遍计的虚妄分别心。这一句的遍计是指遍计心的虚妄分别遍计的形象作用，即由比比众多品类的能遍计心虚妄分别遍计种种不同所遍计物的意思。十二大乘论中说，所遍计是依他起性，而述记此处说所遍计物的物是能计心其所执也，是能遍计心升起了遍计所执性的意思。所遍计本来是种子所生的依他起性，但是在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中不能够正确了知所遍计是依他起性，